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李科。日前，映客在香港上市，映客天使投资人、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表示，互联网公司有很大的发展潜力，未来将会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登陆资本市场。近日，蚂蚁金服在香港宣布推出区块链跨境汇款服务，马云亲赴现场见证第一笔汇款，并表示这是他半年来最关心的事情，同时也回应了阿里巴巴没能买下美国汇款公司 MoneyGram 一事，他表示不生气不遗憾。在贵州茅台镇举办的茅台酒公益拍卖会上，贵州茅台名誉董事长季克良亲笔签名的九瓶茅台酒共拍卖34.4万元，其中最高一瓶拍出5万元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969精英 news 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现在是11点了，我是华健，有点累了吗？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。